tell you that北京时间21: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各位同学们 ，Are you ready？ 留学之旅马上开始。 伦敦的大本钟， 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纽约的中央公园， 悉尼的歌剧院， 东京的朵朵樱花， 打造留学领域的私家神探， 尽在青春联盟周末特别版。 海外高校情报站大幕正在开启， 刘佳、王爽主持。 欢迎收听本期的青春联盟周末特别版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佳。 那么在今天的海外高校情报站呢，我们在第一个板块最高机密高校大事记给大家准备了留学生出国前的一些必备事项。眼瞅着就是又是一年的入学季了，估计现在很多准留学生大概都在进行着各种出国前最后的狂欢。那么狂欢过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琐碎又杂乱的行前准备，结果准备准备着就开始变得一头蒙圈，满脸问号。今天呢，最高机密板块就送你一份懒人大礼包，手把手的带各位新司机做好出行前的准备，上路飙车。 除了拿到 offer， 准备留学中最重要的呢，就是申请签证这个环节了。否则又是考托，又是考 SAT， 经过了998的一难，结果最后因为签证申请出现问题而功亏一篑，与自己的女神学校失之交臂。我猜呀，要吐血的体验也不过如此了。 所以在去申请签证之前，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各个材料究竟是做什么的。在申请的过程中，I-20 应该是存在感最强、出境率最高的材料之一了。I-20 是由美国国土安全部来授权，由美国教育机构发出的。这薄薄的一张纸是你获得 F1 签证前往美国的重要身份证明文件。 I-20 是由录取你的学校所签发，总共是有三页。第一页呢是证明你的身份等其他的重要状态，第二页呢是包括有关 I-20 表格的注意事项，那么第三页呢给予你合法的工作授权和短期出入境的记录。 一定要注意的是，这三页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页它都不被承认，等同于废纸一张。因此当你发现你的 I-20 文件缺斤短两时，一定要及时与学校联系，要求重发。另外 I-20 上包括你的众多个人信息，因此一定要注意核对 I-20 上你的个人信息是否正确，如果存在有出入的地方，还是要及时联系学校重发。 如果涉及到转学事宜的话呢，我们同样需要搞清楚 I-20 的作用。首先我们要提前告诉正在就读的学校，我们分手吧这个事实，然后呢再把原来的 I-20 表格归还给之前的学校，再拿着新学校的 I-20 去新学校来报到。 最后为了保险起见， I-20 最好还是要复印存档，以免遗失或者损坏。当然最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熟悉上面的所有内容，因为这些都是当你面签时签证官有可能问的问题。 刚才提到了一个签证的问题啊，在搞清楚了 I-20 这个基本的东西之后呢，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一般来说我们申请的都是 F1 签证，申请从材料上就非常的繁复。据说美国最近风向有把原本5年有效的 F1 签证改成了1年有效，原本申请 I-20 所交的$200申请费也要每年一交。不过目前来讲呢，还没有明确的政策，只有是这样的风向而已。但是无论有效期是5年还是1年一签，需要准备的材料总是不变的。 那么申请 F1 签证，我们需要准备的是以下材料： 首先，有效护照需要注意的是，护照的有效期需要在6个月以上，如果不足6个月的话，我们在面签之前就要尽快申请一本新护照了。 DS-160 表格确认页，在填写好信息之后呢，还需要将表格确认页竖着打印在 A4 纸上，并且在面签的时候必须要携带。 第三个要准备的呢，是半年内拍摄一张2英寸的白底照片。第四个呢，是上一部分提到过的 I-20 表。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到达美国后就读哪所学校，就带着哪所学校的 I-20 表前往面签。 第五部分是资金证明了，证明我们有能力无需工作即可支付在美期间的生活费用。第六部分是在中国有牢固约束力的证明，帮助证明我们在完成计划后有意愿返回中国。 那么第七项呢，是成绩证明，包括学校的成绩单、标准化成绩分数以及毕业文凭等等。第八个是简历及赴美学习计划的相关详细信息以及导师的个人简介。 第九项是大使馆$200的 service fee 的收据单，需要信用卡网上提交，以及缴纳中信银行签证费，也就是$160。2017年的时候呢，折合人民币是1104元，预约签证前来缴纳。 准备好这些基本的材料后，交完签证费，我们就可以预约选择面签的时间了。需要注意的是，面签的时间是不能随意选择的，需要看大使馆放出了多少天、多少位置，然后从中选择你觉得合适的时间去面签。最后把这张面签单打印出来，作为签证材料之一带上。 面签当天呢，穿着需要得体，额外注意手机、U 盘、钥匙等都不能带入安检，因此要提前来做好准备。还有一旦进入美国使馆，其中就已经开始有监控在监测了，所以言谈举止一定要得当，否则有可能是影响到最终的结果的。 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签证的面谈。那么面谈一般会问的问题，不外乎是去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谁是资助者、资助者的工作、是第一次出国吗、或者之前去过哪些国家、以及去做什么。那你回答的要点就是诚实、诚实、诚实，千万不要说出虚假的信息。 诚信为本啊。那别紧张，这些问题完全可以是做适当的提前准备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尽量保持微笑，用自信的态度，还有一定要阐述清自己不存在移民倾向，对自己未来的发展要阐述明晰，要让签证官听得懂，不要绕圈子，不要让签证官认为你在完成学业后会移民留在美国工作，记得要有学成回国的规划，这个是能够保障获得美国签证的条件之一。 很多同学觉得搞定了签证和学校就大功告成了，但是你先别着急，这还远着呢。除了签证的另外一件大事儿，就是体检和注射疫苗。关于疫苗这件事，其实美国大学是可以直接注射的，但是尴尬的是费用比中国贵了不少，所以大多数的小伙伴都会选择在各省市的出国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来搞定。 一般来说，美国学校会对留学生赴美留学前需要注射的疫苗有明确的规定，以一个表格的形式来呈现，也就是学校要求必须注射的那些疫苗，或者是你的疫苗注射记录。 我们填好个人信息，再将这个表格交给体检中心的医生，医生就会对照这个表上所要求的疫苗种类来给你接种疫苗。长痛不如短痛，只要10分钟，所有的针就扎完了。 大概3个工作日之后呢，你就可以拿到医生填写完整的疫苗表格，还有小红本和小黄本。 打过疫苗之后，这张表格也不要丢掉哦，因为还需要带着这张表格到美国学校的 Health Center， 也就是医疗中心，那里的医生会根据这张表格上面的信息来确认你需不需要补打疫苗。 此外呢，在体检的时候呢，建议携带以下材料，首先是2寸的彩色照片3张，还有就是儿童免疫接种证，丢失可以补办的，再有就是证件、身份证和身份证或者护照，还有就是美国校方发放的疫苗表格以及其他的相关表格。 接下来就要准备行李了，在所有的准备工作都结束之后，我们就要着手打包。那么下面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出国留学的必备品。首先是常用药品，美国的药品种类很多，我们也不熟悉哪种适合自己用，所以来美国各种药品都要备齐，比如说这个感冒药、退烧药、蚊虫叮咬药等等。 还有就是转换插头，美国和中国的电源不一样，美国电源是110伏，所以一定要带转换插头。 那么在美国配眼镜要找专业的眼科医生，很费时费力，费用又高，建议同学们多配一副眼镜，也可以多备一些隐形眼镜。 再有就是比较简单的了，比如说这个床单被褥，最实在的呢是带一套简化工具，这一点等你到了美国就会有深切的体会了。 那么最后除了以上的这些呢，作为准备出国的同学，比起这些外在的行李，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收拾好自己的心情，做好一个人在外面应对各种情况的心理预设。在出国之前，该喝喝，该玩玩，提前安抚好即将面对各种汉堡披萨的中国胃。 加油喽！ 加油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最高机密高校大事记的所有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春联盟周末特别版的第二个板块金手指板块， 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欢迎回来，来关注我们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海外高校情报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佳。 我是主持人王爽。那么接下来这个板块呢，我们会进入到我们这个青春联盟的金手指板块。今天呢，也是有一位曾经赴美留学的这个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他去留学的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经历。那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吧，李涛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李涛之。 这么简单， 声音很有磁性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涛之啊，涛之是北京体育大学的运动人体科学本科，然后之后呢是在美国的密歇根大学体育管理专业读的硕士。对，在那边待了两年。对，然后现在呢是之前任职在盈邦中国，在2015年的时候开始创业了， 变成一个创业者。 但是创业的东西呢也是围绕着体育。 对， 没错， 就 是、 啊、名字呢 血液里就是一个体育人。 名字我是觉得蛮酷的 ,We Sports,、我们一起来运动。 是的，我们也是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呢能让中国更多人参与到体育中来，无论是为体育工作还是说自己去每天的参与体育锻炼。 其实涛之坐在我面前就感觉他是一个就不是我印象中的这个体育生的感觉。对， 体育生应该怎样， 就是很壮啊，然后对，就是那种感觉。但是涛之就是觉得很学术。我们这样吧，先说说你在体育大学学的这个专业吧，其实这个专业也比较少的人会了解到，对吧？ 好的。因为我是2007年参加的高考，然后是江西考试生源。自己从小特别喜欢体育，高考完了以后分出来了，很有机会的是看到自己高考分数啊刚好达到了一本线。对，我们当那一年也是刚刚好这个是初分，然后填报志愿。特别想这个选一个自己以后能开开心心的工作。然后最后翻这个这个高考学校的这个名单，然后就找到了体育大学。体育大学里面有很多专业，比如说体育新闻、体育管理当时叫产业管理包括外语等等。然后运动人体科学开始并没有吸引我的注意力。因为 它有点偏生物吧。 对，没错， 人体科学呢。 而且我觉得一般说我在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体育，都是喜欢什么篮球啊、足球 啊，就这种专业的竞技类的，不会说我去学一个体育的很学术的这样的一个学科。 为什么选择这个 ？OK， 运动人体呢是北京体育大学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 啊， 然后相当于是王牌专业，同时呢在这个。世界排名上有的时候能排进前五，所以呢它是我们学院的牌门口会挂一个牌子，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体育大学应该只有我们有。然后体育大学最早建立的时候，当时应该还叫中央体育学院吧。最出名的两个系，一个是生物系，也就是我们的前身，一个是运动系，也就是竞技体院现在的这个前身。所以呢运动人体科学在北京体育大学的话是有非常长的年头了。然后很凑巧，最后人这个江西的同学们并没有发现这块宝藏，然后被我发现了，我就在一本线的分数上去进入了这个专业。 相当于是体育大学最好的这样的一个专业。那就是真的进入到大学去学到这个专业和你想的一样吗？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这个来之前其实我知道这个专业是一个纯理科我们不招任何一个文科生，因为对，我们学的东西会包括物理啊高数啊基础化学、运动生物力学、解剖、组胚等等等等，都是跟理科相关的。当时我高考化学还挺好的，我高考化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108分的满分。 哇， 这个生物分也很高，我只是物理特别差。这个 偏科了。 对，但是我们在学基础化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难度相当大。 这个在你的大学的时候是有帮助。 所以他其实挺擅长这个生物和化学类的。 对，但物理特别差。 然后发现这个专业是要学物理的吗？ 是的，我们要学大学物理。我们这个物理老师还是一个从北大毕业然后学物理下来的，所以他也会教的特别难。 嗯， 对。 然后就有点吃力，什么会觉得？ 除了物理，其他都还好。 除了物理都还好。这个运动人体科学，我相信它应该就是涉及的这个学科还是非常多的。 是的。 嗯，然后在应该说在本科的这四年的学习，会埋藏一个就是你出国留学的这个种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还是想出国继续去从事和体育有关的这样专业的一个深造呢？ 嗯，这有一个问题，应该这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回到高中的时候。 嗯， 高中的时候呢，其实自己就特别贪玩。我最早打乒乓球，然后也拿过一些名次吧。后来又喜欢打篮球，为了长个啊，虽然现在个儿也不是特别高，但是这个通过这些运动的话，身体素质还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提高。自己非常喜欢篮球，当时呢就跟妈妈去讨论啊，去所谓讨价还价。高考我好好努力，考完了以后呢，比如说我上了一本线，你能不能送我去美国看一次 NBA？ 这当时我跟妈妈提了一个小小的愿望，但妈妈的回答是说，她讲家里没有这个钱让你去美国看 NBA， 她讲你有本事努力，自己有一天去美国读书，然后有机会去现场看 NBA。 我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对，妈妈好厉害， 就妈妈说这个话，其实我觉得 她种下了一颗种子。 对，他这个我觉得在我心中还是挺重要的，包括自己后面在 NBA 去寻找工作，就是有那么一个所谓的念想，然后就不停往那方面去靠，不停的去比如说提高英语，比如说去了解更多的体育专业的知识和体育背后的商业的逻辑。那只有通过这些东西不断努力，可能才有机会往后面越走越远吧，只能这么说。 所以就是这个念想一直都没有熄灭过。 没有熄灭过。出国其实一直没有熄灭过，然后呢，研究生因为我换了专业，从一个纯理科，然后换到了一个相对来说偏文科的这么一个专业，转折点应该是在大三实习的时候明确了，因为大三暑假的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是有机会保研的，保研的话，北体的优势在于我们可以外推，我们有机会外推清华， 对， 有机会推北大，还有机会是给我们推到协和去改临床医学直博，但是所有 需要这个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 对，需要我们这种基础学类似学医的， 那就会读很长很长的时间， 转协和，七年，我印象中没有错的话是七年，对，然后。有几个小故事吧。第一个小故事的话，是我们同学做实验，因为我们原来是学这个运动人体，就要给小老鼠做实验，让他们训练，然后呢测他们的这个生理指标，运动训练是不是对这有改变。那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他就决定要做科研。他养小老鼠养了三个月，养了三个月以后呢，这个在最后实验的时候，小老鼠不幸牺牲了，所以呢就没有测到他想要的那个生理指标，直接导致他三个月的科研的这个白费了。我当时觉得这是对我来说特别大的一个打击。我觉得我做不了科学家，因为 前功尽弃的风险特别高。 对，就是努力了很长时间，最后期待的时候因为一个失误可能没有了。当然可能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只是说那一下对我的打击很大，然后同时我的性格可能也不太适合做科学家。然后同时呢，自己实习的时候是在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做一些行政啊管理之类相关的这种实习吧，就想做小秘书。然后觉得这个管理类的工作还是挺有意思的，最后就决定又发现美国有这样的专业，所以最后就决定要往这个方面去转。 当时是北体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吗？ 北体有管理的这个专业，但研究生应该叫体育社会人文了，就没有叫产业管理了， 就太偏文科了可能。 其实也不是，可能是在北体待了有四年了，想换一个环境，这个刚好有这个念想嘛， 需要新鲜感。 所以你去密歇根大学顺遂吗？ 就是是这样，就是选学校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这个因为申请的时候就是会投很多学校，因为美国最大的优势申学校，我不需要只投一个学校，我可以申很多。当时申了12个学校，有11个学校都给了录取。 你投的都是和体育相关的专业？ 全都是体育管理专业。但是选学校的时候就茫然了，就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来判断 这个学校到底适不适合我，也没有太多的信息。 我听出来刘佳还是拿的 offer 太多， 可选择 一下傲娇了，对， 有一点这个 选择困难了， 对，有点选择困难。最后的想了一个特别这个所谓笨的方法，因为总觉得不能拿所谓的综合排名直接来选学校，因为这样的好像就没有体育的专业性，但是呢专业的排名又很少，专业的排名的这个所谓他的拿出来的这个就得出这个排名的方法又不能太让我认同。最后的话我就是按学校体育场的大小。 按学校体育场的大小。 这个就看硬件。 对，就完全。 我以为理科生要拿出一堆数据来说话呢。 对，这个体育场馆的大小也是一个数据。 是什么体育场呢？田径场。 橄榄球场。 橄榄球场还是如此在中国一个比较偏门的项目。 是的，首先橄榄球的话我们都知道是美国肯定第一大运动了。 对。 然后每个学校在就是优秀的大学吧，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橄榄球场。跟国内的这个大学的体育场其实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因为我们学校的橄榄球场的这个座位数量是全美第一，包括所有的职业球队，职业球队的场馆数量也没有我们大。我们是应该是在全世界排第三的这个体育场大小吧。当时最早的时候是拿到伊利诺伊的。伊利诺伊其实我也很喜欢。 也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对，伊利诺伊也很喜欢，然后看了体育场的话也大概有7万8吧还是8万左右，就觉得跟鸟巢差不多大了已经。 哇。 只是后来拿到密歇根了以后。 你就看了看他的体育场。 对，11万多。 就比鸟巢还要大。 对，大多了。 哇。 这个 可能这个体育场也说明了这个学校的一个经济实力和硬件水平。 没错没错，就是因为橄榄球的话它是要挣钱的，因为大学校的这橄榄球的话，一个橄榄球队的收益基本上养所有的其他球队和其他的运动队。 所以在你们学校会举办过特别大的比赛？ 非常多，比如说皇马，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皇马跟巴萨去美国打这个邀请赛，是在我们学校打的。然后就是在我们学校创造了美国历史上足球项目的 人最多的 人座，对，入场观众最多，因为其他馆没那么 多，没有 在这打人 是容不下那么多 人， 是的， 现场非常火爆了， 是的，非常火爆。这个我们学校应该是创了一个记录，应该连续有40多年，每一场球上座率超过10万人。40多年大概是什么概念呢？每一场橄榄球的比赛，每一年我们橄榄球赛季球队的主场比赛大概是6场或者8场。40年就相当于是200多场。 对，几百场，200多场。就是 哇 这个 很吓人。 但是后来证明这个用这一个因子去做这个选择还是对的。 对，至少做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球迷。 对，其实讲了我觉得他的这个选学的经历啊，又有自己的选择，但同时也有一些故事啊。其实对于普通的现在的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来讲，尤其是一些高中生，或者说是一些像 大学生， 对，大学生从本科打算读研的，你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在出国留学比就是体育方面， 比如说选学校和选专业这方面， 对，准备 okay, 需要做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呢是要有一个非常高的目标，因为只有提了一个特别高的目标，你才能自己不断的鞭策自己努力。因为出国留学的话，不仅仅是一个英语考试，是你综合能力的提高。对方会看你的不仅仅是啊托福、雅思、SAT 考多少分，更重要的是看你之前做过什么相关的事情。那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在各方面维度去提高自己。 比如说呢， 你在大学的时候做过什么事情？ 他会考察哪些方面 ？OK， 大学的时候，比如在学校里面，我做过社团，我这个是体育大学的这个国球社，也就乒乓球社的社长。带北体拿过当年高校杯的团体冠军， 哇！ 同时也做过学生会工作，因为大家都可能所有很多同学第一步可能都会去学生会，学生会也做到了这个副主席，主要分管体育和这个文化娱乐这一块，也干了一些这个之前大家没有干过的事情，因为原来大家办比赛就是足球、篮球，我们干过电子竞技。然后那个时候比较火的是这个魔兽1v1啊，当时可能还没有DOTA呢，这个我们就打魔兽1v1，包括实况啊，实况是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我们当时搞了类似一个世界杯，同学们在教室里面把灯一按，然后两个同学坐在最前面打比赛，有一个解说。解说的话，我们当时很多同学就是说话很幽默的这些人，东北味儿的、四川味儿的啊，等等等等，就是让这个当时那个效果还会不错。除了在学校里面呢， 自己在社会上也会做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因为原来打乒乓球嘛。 嗯。 大学除了第一年的6000块钱的学费是家里面帮我掏的，其他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是靠我自己打乒乓球、教乒乓球挣出来的。 哇。 这个。 体育大学有乒乓球专业吗？ 有专业，乒乓球专业这个、 然后你不是乒乓球专业的，在外面靠乒乓球赚钱。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对，因为他是乒乓球社团团长。 哦。 对，我最早练过还是很长时间的。 嗯。 嗯，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例子的话，是我教的第一个孩子。 嗯。 第一个孩子呢，他在西直门那里。那当时北体还没有北门，所以我要去上地地铁的话，从西门骑单车出去绕一大圈到上地，可能出去的话就得30分钟才能到地铁。 嗯， 然后从地铁站坐到西直门，再到球馆里面大概要1个小时，教2个小时，来回总共4个小时，1小时我挣25块钱，那是在北京最冷的天。其实这个家里条件没有那么差。那当时会觉得有时候也会觉得很委屈，走在那个北京的那个大街上，风就跟刀割一样，因为南方孩子嘛，挺受不了那个、就是北风的那个刀割的感觉。但是一年下来了以后，其实就挣了小几千块钱。但是坚持下来以后的话，自己25块钱每小时的工资涨高。 嗯， 最多其实我在北京教乒乓球教过1000块钱一个小时。 哇， 而且 是你的技艺也上升了。 最主要交1000块钱这也很有意思，其实 出场费涨得好快啊， 翻好几倍。 当时是要交一个外国人，然后是国内一个比较著名公司的一个 VP，然后呢，他一方面要求乒乓球水平要高，另一方面还要说 英语， 要英语， 哎， 这两个一结合起来，他好像很难找到。 这其实都是我觉得为留学积攒了很多技能。 是的，是的。 然后这个，然后后来呢？ 后来乒乓球的话，其实也想过的话，跟大家一起办俱乐部，我们也尝试过，只是说自己还想说这个好像不是一个立刻想自己要去全力去做的一个事情，想要还有更多，比如说 NBA 是自己的梦想，就决定要出去再读这个硕士。 嗯，我能感觉到涛之的接下来的故事会更加的吸引我们。好，以上是我们这个上半个时段金手指的内容，那么下面呢会进一段片花，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特别版之海外高校情报站。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看夕阳，仰望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在手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一寸能许一个愿望。 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现在， 真情不变。留住每一寸光阴。 This is the time when you need a friend, you just need someone near.I'm not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ight I'll spend thinking of you when you're not here. How many times will I think about the things I'd like to do? Always denied the right to live my life the way I want. I wanna share it with you.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各位同学们 ，Are you ready？ 留学之旅马上开始。 伦敦的大本钟， 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纽约的中央公园， 悉尼的歌剧院， 东京的朵朵樱花， 打造留学领域的私家神探， 尽在青春联盟周末特别晚。 海外高校情报站大幕正在开启， 刘佳、王爽主持。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的青春联盟周末晚之海外高校情报站。大家好，我是刘佳。 嗯，大家好，我是王爽。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啊，非常有能力的李涛之。 嗯，能感觉到是综合素质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曾经的留学生，现在的创业者。 对，我觉得刚才跟他的聊天当中，我感觉到他一是对体育有热情， 有激情， 有梦想。 对 对，再一个呢，他也能吃苦。你看， 对， 从25。飙到1000，慢慢的苦劲就干来了。好，陶师，其实刚才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在出国之前的准备。我们除了要学英语，要考这些托福啊、雅思、SAT 之类的，巴拉巴拉的。其实还有一个综合能力的提升。 对，要积累自己的这个经历。 你刚才讲了你的社团经历，包括你的学生会的经历，这些在美国的这个密歇根大学，他会考察吗？ 还是会考察的。因为学校。就美国学校，他在录取研究生的时候，他并不希望只招一个所谓的好学生， 就是所谓的成绩好的书呆子， 对吧？学生，对，他希望招的是一个有一定工作经历的，或者我们说半职业的这样的人，因为美国同学其实很少有人会直接毕业了以后直接读研究生，就像我们中国学生，因为可能受我们的这个大环境的竞争压力，所以的话我们可能这个应届毕业了以后会直接去读研究生。那建议中国同学呢，就是在大学期间利用寒暑假把这些事情去做好。当然了，我建议是不要影响日常学习的这个情况，因为也有很多同学现在做兼职啊、做家教啊、做实习啊，很严重的影响了自己这个平时的学习，其实也挺不值当的。 就是说你的这些经历会让你的这个简历的分量变重。 没错，没错，人可能也是有这个面试，那面试的过程中你有话聊，否则你可能没有经历。这个我们也遇到一些小朋友的话，去比如说我们比我们晚一些的去申请面试的时候，一旦问一些跟体育啊或者跟他专业相关的东西，他的回答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的书本化，并不能给很多实际的这个回答，那就会导致面试官在觉得你在职业方面的话有一定的这个缺失，他会建议你先工作。 对，涛之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个比较外行的话题了，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大学申请研究生，好像这个申请的材料都是一些书面的。怎么还会有面试这回事呢？是你还要提前飞到美国去接受学校的一个面对面的考察吗？ 是这样，不同的学校不一样，有的学校呢可能会直接就录取你了，有的学校呢可能他 不了解你，他会选择有一、嗯、用这个视频软件来进行面试。 哦，这是这些年会更多的一些一种方式。 对，而且体育是越来越多，因为申请人越来越多、哦、原来可能就是希望大家来、嗯、现在这个接触到的是大家面试越来越多。 嗯， 嗯，也有同学我们会建议他直接过去、嗯、因为面对面的沟通 嗯 可以 更好， 对，某种 诚意， 对，而且部分上能遮盖你英语偏弱的一个 短板 、嗯、因为打电话面试视频的时候的话可能会有杂音、嗯、可能会有 紧张 、嗯、但是面对面沟通的时候不行，你可以有手势、 嗯 啊、就是对你有更多的这个环境来帮你更好的表达、嗯、 他刚才提到一个点我挺感兴趣的、 嗯、 他说现在体育留学的越来越多， 嗯，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估计啊很多啊、 嗯、 就是普通的学生没有学过体育专业，没有在体育大学读过的，那么他是不是也可以选择体育学来留学呢？ 嗯，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首先，选择体育的专业，分为几类。我觉得一类呢是跟体育商课相关的，比如说体育管理，有的可能叫体育媒体， 嗯、 甚至有的叫体育的创新创业。那我们可能把大的归在体育商课这一类。 嗯、 另一类呢是偏技术类的，就比如说运动损伤防护、康复治疗、 嗯、 运动人体、运动生物力学， 是比较学术的， 相当于是比较理科的、 嗯、 啊，可能更偏向于医啊，更偏向于这种理科这一、 嗯、 这一块的。 嗯， 那如果是学商科这一类呢，我们2017年就有做过一个调研，就是申请的同学、 嗯、 其实跨专业的同学是本身是学体育同学的两倍数量， 他其实更有优势。 嗯， 对， 嗯。 我们现在叫斜杠青年， 对 吧？ 复合型人才， 对对对，就是你有多重身份，会让你这个人变得更加的有价值。 嗯、没错，我觉得取决于体育行业的特性。 嗯、 体育行业是一个复合型产业、 嗯， 所以它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嗯。这个原来体院培养的很多同学更多的话是体育方面的人才，但并不具备很多比如传媒啊、 嗯、 金融啊、互联网啊、 嗯、 这个这些相关的这些背景、 嗯、 可能就不太好的能帮助他在体育行业里面游得更开。 嗯， 那现在国外的学校他可能体育行业发展的更多、 嗯、 他会对于同学们的细分的这种职业方向更在乎、 嗯、 那有的人可能想做体育媒体、 嗯、 体育赛事运营、版权等等、 嗯、 那需要他的是对于现代社会有更多的了解，比如说社交媒体，如果你连 Facebook、 嗯、 Twitter 或者在国内微信、知乎啊、微博等等你都玩不转的话、 嗯、 你就很难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细分市场里有优势。 嗯，涛之是从北京体育大学然后直接到密歇根、 嗯、 然后学的是体育管理，那比如说啊，比如说中国传媒大学、 嗯、 学播音的 可以学体育媒体啊， 有没有可能去密歇根然后学一个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太有机会了， 太有机会了。 这个传媒大学的比如是学播音主持的或学媒体传播的这些同学，他其实在媒体上他有他的专长了已经。 嗯， 他无非缺乏的是在体育行业所谓的专业知识。 是、 嗯、 那在这个体育相关的专业知识呢，在从业的过程中，如果你不是做记者， 嗯， 要对体育的核心的新闻特别了解、 嗯、 那如果你是做产业的话、 嗯、 那你有初步的了解其实就足够了。 嗯， 那在国外的学习过程中会把你的这个体育方面商科的知识补一遍， 补一下， 包括体育市场啊、 嗯、 体育产业的各个环节， 金融、 嗯、 对等等溜一遍、 哦、 那你有一个 common sense 以后的话，就有一个这个基础常识，到了后面入行了以后你就去针对性的补就好了，其实就很快、 哦、所以美国的大学他也不会说会有说觉得你这个学校你不是学体育相关的我就会对你另眼相看，他 是 一视同仁。 是的，我举一个比较生动的例子。 嗯 嗯、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同学学完体育管理在美国 NBA 球队工作。那现在比如说布鲁克林篮网啊，包括金州勇士、休斯顿火箭、克利夫兰骑士等等，那这些同学的背景其实很有意思。 嗯、 去年火箭队在招了一个中国团队，有两个是从我们密歇根大学毕业的。 嗯， 那这两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原来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专业毕业。 哦， 女孩是南京师范大学体育教育，原来练田径的。 哦， 所以他们的经历的是有一定的复合性的。 嗯， 男孩有数学背景，所以他在耐克之前实习的总部实习，有这个做数据分析啊等等相关的这种经历。 嗯， 在这个所以在休斯顿火箭的时候，他做一些媒体数据等等这方面，就能超脱于简单的媒体运营， 嗯、 能更好的从这个数据上来 专业技能。 没错，没错。 嗯、 所以嗯，都 挺宽阔的，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来国内，我们请他们来国内，然后有同学会问他们，哎，我原来不是学体育的，这样在我申请中是不是会有劣势？ 对， 这个主任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恭喜你，他讲我们并不完全要招全都是体育专业毕业的同学，如果你原来有金融、商科。啊，或者等等等等专业毕业的这种背景的话，我们会更青睐于你做这种复合型的产业人才， 其实会给你加分的。 是的， 我觉得也是跟现在的这个大环境，世界上我们对于体育的这种越来越重视。从我们国家现在马上要冬奥会了嘛， 对 对，包括我们国外的一些各大赛事越来越举办的越来越好，所以人们对于体育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也造就了人们也需要这大量的人才来填充过， 就是好像你有什么技能，你都可以在体育这个大的范畴中找到你的最适合的位置。 当然，最好是在学校里能够接受到更专业的一个学习训练。赶紧给我们讲讲你在学校的那些事儿。 说起这个体，其实体育产业在这个美国的发展应该是要比咱们国家快很多的。所以你去美国读书之后，会不会感觉到这种体育的氛围和国内是很不一样？ 我觉得特别不一样。这个在国内的话，我们看美国体育，我看最多肯定是 NBA， 对， 因为播的多，然后自己就喜欢，所以呢对于其他的并没有太多的认知。但是去了美国以后，最大的改变是我几乎不会在电视上看 NBA。我在电视上看的更多的是 NCAA， 也就是美国的大学大学生联赛。也可能会看 NFL 橄榄球联赛， MLB 棒球联赛，甚至看一些赛车呀等等。 那你 NBA 都是去现场看吗？ 对， NBA 更多的话可能就是有机会去现场，比如说开车去不同的城市，到了哪就买张票。最便宜的票我买过76人对这个当时是夏洛特山猫$7一张票。当时现场还送一个艾弗森的玩偶，艾弗森当时还是明星回归日，艾弗森还在现场。 真的跟国内看一部 3D 电影的价格一样。 是非常然后另一个的话，其实就是顺着您的话讲，就是我们看电影其实现在已经很普遍了。在国外看球很普遍。大家就是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大众体育发展非常好。并不会让人感觉到每一次的去球场看球是一个奢侈品消费，而是一个日常的消费。它需要更多的人进入所谓的球场啊、体育公园啊去看球，然后会形成更多的有人流了，就跟商场一样，有人流了还有更多的商业机会、商业模式，才能把这事情运转下去。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不是美国职业体育的繁荣和商业化，对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基础体育，尤其是大学体育的盛况。 怎么讲？ 就在美国大学体育的话，因为大学到处都是。大学体育联盟的话，几乎每一个学校都会参加，只是参加不同的层级而已。那就会有更多的学生有机会去拿到体育奖学金，然后呢去延续自己的体育梦想，然后同时大家有消费意识，那大家会进场馆去买票，然后来看球。举几个简单的数据来形容一下这个我当时在密歇根的这种体验吧。首先我们学校的球场是全美最大的，现在缩小了，应该还是有107,000601个座位吧， 还是逼近11万。 对，就逼近11万这样的一个一个数量。然后我当年14年去查的时候，福布斯给出来的这个数据，我们学校单支橄榄球队当年的盈利能力应该是在$6,000,000左右，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体量了。 它是一支大学的橄榄球队。 就是它的盈利就来自于这个球票吗？ 收入的话会有好几类分类，主要的话包括第一个是门票，版权，赞助商和衍生品。有一些大学球员的话，他在这个大学时候的成就其实会比他在职业赛场上更高。因为他在大学的时候可能就是众星捧月唯一的那么一个人，比如说橄榄球 竞争的和他竞争的人没有那么的厉害。 是的是的是的， 校队明星。 这个比如说他的一件的这个16号的球衣，因为我们当时这个四分卫是16号 Dina Robinson。他进入 NFL 可能就没有人再关注他了，但他在密歇根大学打球的时候，他这个一件球衣满大街都是，所有人都会穿。 这就是校草， 就是学校里的爆款。 对 就真的是爆款。这个 学校争光， 因为我们学校的颜色是黄色跟蓝色 ，yellow and blue， Mason 的 blue。我第一次去看橄榄球比赛的时候，走在大街上比赛日，我当时是随便穿了一件衣服，但是发现所有人穿的都是 要么是黄色，要么是蓝色。我发现如果我不穿这个颜色的衣服，我在场上我就没有办法走路， 没有存在感， 就完全没有存在感。然后我立刻就在旁边的这个摊子买了一件衣服套起来。你把这衣服一套起来，路过的人就会跟你说，哎 ，Go Blue， 意思是学校加油。就会开始有人跟你聊天 互动， 就会有互动。 其实也有点像北京国安。 对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我挺喜欢国安的，我 穿绿的。 对对对，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要传播的。 对 对, 对， 这是要传播的。 不过他在学校里能做到这样，那真的很厉害。 是的，我们当然了，我们可能是大学城，我们并不是这个在比如说北京这种大城市里面的学校。那在密歇根这边，我们最关注的是大学篮球，并不是底特律活塞。并不是这个比如说底特律的这个。橄榄球队叫狮子队， 明白？就是说，这个大学层面的这个体育的联赛，其实对大家的影响是更加的深远。我也知道涛之在这个密歇根大学是学的体育管理专业，这个专业的特性会不会让你对整个这个产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我觉得会有的，因为自己学这个专业嘛，以后是要从去来这个地方从业。那我觉得也给后来人的话一个小建议，就是自己如果是体育迷，那一定要转化这个身份，就是要把自己当做一个体育的潜在从业者。 潜在从业者。 要有一个职业的这种态度。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我决定要去体育行业从业了，我不会在公共场合找任何体育明星要签名。因为我们的工作身份呢是要帮助他们去把体育活动做好。然后我们的宗旨是服务好粉丝，服务好受众。 那做一个 professional 的人， 对，是很重要。在看球的时候的话，往往就会去看一些，比如说赛场周边的东西，比如说他们的商务运作。今天到底有哪些媒体来了？然后他们的媒体的话，这个专访的节奏是什么样的？如果我能看得到的话，然后可能有些商务层面的，到底有哪些地方有些赞助商权益的曝光？有哪些曝光的形式？ 就不再是一个吃瓜群众了。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也挺头疼的，因为你一旦陷入了那个东西去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看体育比赛的那个心情又不一样了， 乐趣少了一点点， 乐趣少了一点点，但是 专业人士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边看又还是很开心的，所以的话，相当于是边开心着边把这个东西学了，然后同时又增加了自己很多疑问的点，然后接下来回到课堂里继续学，或者跟老师和同学交流，就觉得很有意思。 那你们在国外的时候是？老师的教学的话，偏课堂还是偏一些实践类的？ 我们学校偏。课堂，有一些 比较学术的。 对，我们学校在村子里面嘛，这个我们叫安村，那更多的话会比较偏学术，偏研究一些。我们学校的体育经济的话是全美非常知名的，有三大这个体育经济的教授，也有从欧洲这个足协挖过来的这种经济学教授。那我们会比较偏这个来分析这个事情，然后怎么做，可能更多的就是有点像体育咨询这么一个事情。像比如说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乔治华盛顿、乔治城等等这些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学校，它更多的会使用兼职教授。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老师的话都是全职的，可能有十几二十个全职教授。那可能乔治城会有400个这个兼职教授。他上课一门课可能有20个老师给你上。然后你400个教授可能在你2年的这个硕士 体系吧。 就是大家好像都没有很专注，然后大家都有身兼多职这种感觉。 这个的话我觉得有优势有劣势，就看你的抉择。因为兼职教授呢，他往往都是产业里面的高管。那他们进来的时候会带着他的产业资源，比如说我是耐克的，比如说 NBA 的。那 就对于和工作的这种接轨就非常的顺畅。 没错，他有更多机会给你提供实习机会，甚至是全职机会。这也其实也是优势。当然我觉得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嘛，就是、 各有利弊， 大家去选。 我们来聊一聊涛之在大学的这个经历吧，就感觉也是 bling bling 的，有很多非常让人激动的这种经历。 时间不长，但干了不少事儿。 对，然后还就是说是2013年拿到了 NBA 森林狼的工作邀请。这应该是一个 13年毕业吗？ 我是2012年12月毕业的。 就是在美国先工作了一段时间。 对，工作在学校的冰球馆工作，做很简单的冰球馆的运营，就日常的把灯打开啊，然后这个观众进来买票啊，啊冰场的清理啊，观众座位的打扫啊，比赛日的这个产品的销售啊，甚至还打咖啡啊，做冰淇淋啊，都干过。 什么岗位都体验过。 对对， 他后来是又得到了一个 NBA 森林狼的一个邀请是怎么回事呢？ 森林狼是这样的，就刚刚有聊过自己对于 NBA 的从小的梦想，就是特别特别想有机会有一天穿上 NBA 球队的工作服，然后在场馆里面工作。因为2008年的时候我去做 NBA 中国赛的志愿者，当时有见到 NBA 总部来的外国人，穿西装带挂牌，然后呢梳一头金发，然后这个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感觉所谓的非常职业，这种是自己从小一个梦想。然后就当时不停没有太多的路子，就不停的去投简历。 我觉得竞争也是非常激烈吧，就是肯定投 NBA 的人太多了。 是的，美国人都很喜欢做这个工作，因为开心啊，因为这个免费看球啊。 对， 森林狼的工作的话很有意思。 加内特， 我当时是当时森林狼没有加内特了，那当时没有了，已经去凯尔特人了。 哦，对不起， 对，没有。OK， 这个当时去投简历，投完简历了以后没有消息，因为我会投很多。森林狼那个大概是三个月以后给了我一个电话，是 HR 的专员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你是谁谁谁吗？这个我们是明尼苏达森林狼，我们这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职位，当时 open， 然后你现在还有兴趣吗？我当时一听，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但没想哎，森林狼，我好像听懂了，是森林狼啊，听懂了。然后 有点恍惚了， 对，真的有点恍惚，因为我甚至想不起来当时我投的是什么。因为可能平时投了一些岗位的话都叫的比较大众化，比如说赛事执行啊等等这些，那个叫 business research coordinator， 翻译过来可能有点像市场调研。觉得好像这个职位我都有点恍惚啊。然后当然 我答应他，有点陌生感了哈， 就继续跟他去沟通。最后呢，包括电话面试、视频面试，到最后他们买机票让我飞进去去这个标靶中心，第五轮面试见主席和首席市场官，总共是五轮面试。觉得这个经历是我到目前为止职业上我觉得最精彩的经历啊，特别过瘾整个过程。甚至还有一个小花絮，当时他们买了机票让我去这个森林狼要飞到明尼阿波利斯，我当时问 HR 专员，我想你要不要给我一个司机的联系方式，否则我怕找不到他耽误了面试。他说你不会错过的。然后我心想这个机场我也没去过啊，我就心里忐忑他家，既然我都问了他这么说了那就 OK。 那下了飞机我就跟着人流往外走，人流往外走呢，这个就国外其实没什么人，所以我总觉得我要走丢。然后就走着走着就在一个通道的地方看到了一个大概两米的一个黑人大叔，穿了一身西装，拿了一个这大白条，上面写的我的名字， 名牌， 对，名牌。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讲我就是你要找的这个人。然后 第一次有人举着名牌接机吧？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然后这个黑人大叔他说不，我觉得你找错了，我觉得你不应该是我找的人。他讲我接的是森林狼的人，森林狼的人怎么应该也是像我这样的快乎？然后因为他两米嘛，然后我就这样抬头跟他沟通。他说我讲不是，我是去森林狼去工作面试，不是去打球的。他说原来这样，那咱们走吧。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坐加长林肯。 哇， 他是黑色的那种加长林肯，然后有人给你开门，然后坐在后排，然后他开车给你带到标靶中心。去了以后呢会跟同事见面，跟主席面试。面试完了以后当时其实是给了我口头的工作承诺，主席就说他说你来吧，接下来这个你的部门领导会帮助你解决其他的事情。从主席办公室出来以后就带我先看工位，特别喜欢 NBA 的工位，标准的双屏办公。 哇， 就是有点那金融街大亨的那种感觉啊，就双屏办公， 两个大电视。 然后当时部门人不多，所有的同事都见了一遍。中午的话就同事会在就是城中心餐馆你随便选，球队请客吃饭。然后他就陪我吃饭，然后甚至他因为他也是从外地过来，他从夏洛特过来的吧，然后租房子也帮我看好了房子。最后搬家的这个时间也定了。就是回到机场的时候，就很愉快回到机场的时候，我就打开微信，打开 Facebook， 打开所有的社交媒体，希望把这个信息告诉周边每一个人。 高调分享， 就 因为就像梦一样，对吗？ 对， 确实也很厉害。 一说像梦一样的话，这就有梦醒的时候。 妈妈肯定特别为你骄傲。 妈妈开心坏了。 当时说让他带着去看球，不让去，嫌贵。现在儿子 变成其中的一员了， 天天可以免费看球。 森林狼的话，给每个员工是两套机票，两套这个女篮的机票所以你除了工作证以外的话，你可以邀请朋友看球。 哇。 NBA 球队好像基本上都是这个福利。 对于员工的这个福利，真是不要太好。 后来呢？ 后来就是我讲这个，这刚刚讲了特别多开心的事情，其实有梦醒的时候，就是、 嗯、 很不凑巧的是自己签证出现了点问题。 嗯， 怎么回事？ 这个因为美国签证的制度相对来说有一些严格，尤其是越来越严格。 嗯 ，NBA 之前没有太多的工作人在中国人在工作。 嗯， 所以呢，跟我沟通的律师最后他觉得给我办理这个工作签证，他有一些。觉得自己有一些没有把握，不是100%的把握。签证是需要4月1号他来帮我申请，然后要抽签，所以他假设抽签有可能是拿不着的。 嗯、 他把这信息反馈给了主席以后，主席跟我的沟通，他说我希望你最少在森林狼待3年到5年， 嗯、 因为你需要一个过程成长，然后呢、 嗯、 你会有后续会有一个对于这个球队公司的一个反馈。 嗯、 如果你不能保证一定的工作年限。那他可能会觉得对于我和球队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嗯， 所以最后这个多方面考虑吧，这个后来球队其实相当于是取消了这个工作邀请。 嗯， 就因为签证的问题导致自己非常非常的难受。 这个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吗？现在对于所有的留学生在美工作的话， 现在 据说现在工作留学的签证越来越紧了。 是的，非常非常困难抽签啊。 首先 在美国签就是拿工作签证的话，其实大类分两类，在我看来、 嗯、 一类呢是在企业里面工作，比如说森林狼 NBA 球队它属于企业工作签，那4月1号一般是一个截止日期，每年4月1号、 嗯、 它会全国打开十几万的这样的一个名额吧、 嗯、 要么就10万左右这么一个名额，然后你申请要需要公司赞助你啊，走正常的法律程序，最后要抽签。 嗯、 抽签的话现在概率可能不到一半了，现在已经。当然学历越高越有高的机会，本科最难、 嗯、 博士最容易。 嗯。 这是所以的话就会有，即使你再工作也有可能因为抽不着工作取消。 嗯。 第二类呢，其实我觉得学体育的同学有一定的优势，是在哪，是在大学里工作。如果你在大学里面工作呢，相当于是在学校当教授。 嗯。 大学属于高等教育这个机构吧，那他同学们可以不参与这个抽签。而且不受那个名额的限制， 嗯、就被学校保护了。现在 对，被学校保护了。所以呢，学体育的同学如果在大学里面工作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优惠的。 嗯，谢谢涛芝今天跟我们分享他体育留学的一个经历哈，我觉得非常的精彩，真的是很精彩，而且让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嗯、 也给我们这个在收听的小伙伴一些启示吧。无论是在你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甚至是选择实习和这个去工作的时候。后，我觉得都是有很多的启发。 对，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嗯、其实也是让我对于这个学体育的同学有了不一样的认知、 嗯、是吧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体育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嗯， 是的是的。最我其实我想补一句，就是说、 嗯、 因为我们可能看起来并不像传统的中国人的思路上的体育人、 嗯、 对，很壮的这种 四肢发达的那种。 其实我们这一些有留学经历的同学呢，尤其是读书出去留学的同学、 嗯、 我们希望有机会能改变大家对于中国体育人的认知，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们一方面很热爱体育，一方面有很好的运动基础、 嗯、 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好的学习能力。 人家是乒乓球高手、 啊、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个喜欢体育这个产业的同学能加入进来， 嗯， 然后这样才能带动更多人去参与体育。 对， 我们经常留学回来的同学会沟通、嗯、我们希望呢，假设有一天在密歇根或者在哪个大学发生的大学体育能在中国发生，能在北体发生、 嗯、 能在清华北大发生、 嗯、 那我们相信那就是我们可能终极的目标， 那就是我们这个中国体育产业的黄金年代。 对，这是你们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对，大家一起加油吧。 好，非常感谢李涛芝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海外高校情报站、 嗯、 回头可以再请涛芝来一起 一定一定。 好， 那么我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They're playing basketball all around the world. To the beach, y'all. They're playing basketball all around the world. Y'all know this is so, so dead. My favorite sport. I like the way they dribble up and down the court. I keep it so fresh on the microphone. I like no interruption when the game is on. I like slam dunk to take me to the hoop. My favorite play is the alley-oop. I like to pick and roll. I like to give and go. And it's basketball. Bow wow, let's